花生当饭食，我哋最积极。hkpeanut.com， 我系钟树根。花生当饭食，我哋最积极。hkpeanut， 我系刘世良。 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，破迷信，讲真话，大军阀。 好啦，嗱，我又为大家介绍大江南北系列嘅新嘅四个菜啦。咁呢啲咁样嘅大江系列嘅菜咧，冚棒系中国八大菜式入面最著名嘅菜，而呢啲咧全部咧系要用好多功夫整嘅。咁呢一個咧就係上海菜，係四喜烤腐，係用麵筋、花生、木耳、冬菇同埋金菇做嘅。呢一個咧係夫妻肺片啦。咁咧就係有乜嘢咧？有牛草肚、牛腱肉、牛舌，然後咧就配紫天椒同花椒。呢個咧就係桂花鹽水雞啦，有桂花嘅香味喺入面嘅。咁呢個咧上海菜嘅清炖蟹粉狮子头，用猪肉、蟹肉、蟹粉同埋绍兴酒咧就做成嘅，系好鲜味啊！ 喂，好啦，咁啊翻到嚟啦，咁啊土伯，你呢排有冇睇呢一个咧？即系啲选举论坛啊，开始陆续都有啲出嚟咯，其实系。 我冇乜睇啊，我唔敢睇啊，其实系严格嚟讲，有人 send 俾拎俾我。包括 B 哥啊，我哋有啲網友啊，咁我就 你都係有心人先會睇咯，其實係。 咁我就好簡單啫，個重點喺邊度啊？掂唔掂啊？咁樣嘅啫，咁啊，通常都係話唔得啊，大鑊啊，咁樣之類嘅嘢咯。起碼收過商台同埋港台，係咪？因為到咁耐為止都係商台港台兩個論壇啫，係咪？咁就似乎係喺鬥嘴上面李翔冇乜著數 是 今日有个现象，嗰位网友分析俾我听咧，就话俾我听，李卓人咧系比陈家沛又好，同埋冯检基或者其陈 海欣系嘛？ 陈海欣系 ，sorry， 即系全部夹住嚟食嘅，吓 系啊， 咁啊蚀卓嘅，包括佢喺音点嘅问题上边咧，都未好好咁样回应得到啊冯检基。 而家冯检基好精。佢系精， 你有听啊？ 我听咗少少啦，我咪听晒啦。咁就系即系佢，你见到佢咧，关于反音点嗰样嘢啦。我唔系净系闹你系边个噶，即系因为陈海欣咧就叻唔切，就想咧即系就 抽埋水， 就喺度抽水就话，唉，其实我都好同情阿基哥你噶，系咪？你都系呢个音点嘅即系产物嚟嘅，系嘛？你 受害者， 即系你受害者嚟嘅。你跟住话，你唔好同情我啊！我都反对你嘅吓，讲啲即系嗱，即系你呢个好多地方咧，你要见到咧。阿冯检基咧，嗱佢虽然佢自己即系输 Q 硬啦，但系佢系准备好充足，嗱即系呢个唔系容易应付嘅对手，佢唔系阿黄成志，亦都唔系敌， 佢系俾陈耀南叫得做卑鄙无耻嘅，佢嚟得呢一度俾你哋围攻都冇全身而退嘅，咁你其实知道咩料噶啦？ 系啊，佢系真系一个非常之功力非常之深厚嘅老奸。 曱甴机咧呢句讲法咧嘅形容咧 系 完全冇错嘅。佢如果你话佢喺音点嘅问题上边咧系咁缠啊李翔咧，其实李翔系几嘢，好不容易可以 KO 佢，但系都冇机会。即系我唔知点解， 消嘅时间啫嘛。 OK， 即系透过消时间嘅方法。咁但系李翔冇理由答唔到嘅噃。咁点解当日？周庭俾人 DQ 嘅时候，当欧乐轩替补上去，你冯点基有冇反对？点解唔反对？你走去边？ 佢可以咁讲，嗰个唔我地头嘛，即系如果我入嚟空降嘛，吓咁但系即系我如果我系冯点基， 你当日话最后一次参选，当输咗初选之后，你有冇正式提出我哋需要初选？冇啊！ 呢个就系冇啊嘛，咪善鸠咗你一镬咯，咁简单。即系我觉得，如果你系泛民里边，你开个会， 你唔好喺十日之前同我讲话，你一定要初选。 系啊， 你都冇人话要选，咁我初咩选啊？大哥， 佢在内，佢都冇表达意向，佢又唔排除，因为我今日唔决定参选。佢成日都系咁啊！我嗰阵时其实好多人都揾佢表态啊，我今日冇决定参选。 你下下都话今日冇决定参选、啊，咁其实你根本就系你有个伏笔，就系、是、今日玩鸠你一镬啊嘛。 仲有，喂，你当日讲，我都不厌其烦啊，即系重复又重复。嗯、你话你支持刘小丽噶嘛？咁你真系认定咗老共一定 DQ 佢，所以你要准备初选啊？哇，咁劲嘅原来你。 哦，咁佢咪话咯，我嗱我准备咗。 边有人为 Plan B 初选噶？你唔好为 Plan C 初选埋，大哥。 唉， 佢打横嚟嘅，简直呢个契弟啫。唉， 唔系，所以佢而家佢嗰啲全部系礼横折曲噶，其实系。但佢礼横折曲得嚟啦，佢又证明咗佢嘅身价，佢唔系王成志咯。 嗯， 吓呢样嘢咯，咁即包括， 所以嚟紧系麻烦噶，所以嚟紧2020，喂，冯检基系终于揾到一个新嘅职业噶， 系 专业刺客， 因为佢而家佢喺即系另一啦，今日即系出咗佢嗰个专访，我睇下啦吓，佢话九西补选啦，咦，可唔可以即系播一播咧？算啦，唔好啦，唔好播啦。咁佢话九西补选咧，佢话以任何嘅身份，系咪最后一战咧？啲人问佢话，如果下次有阴点咧，就会再出。 咁下次唔阴点咁点咧？都会出， 下次 都系专业刺客啊嘛。 咁佢而家咁讲啊嘛，咁佢就话咧，唉，即系睇死你泛民一班友咧，死性不改噶啦，做大佬做到上咗瘾噶啦，唔会放弃搞阴点噶啦。咁但系问题就系阴点点样先至为之阴点？其实即系你条气唔顺就话阴点嘅啫，因为系嘛，即系你今次啊咁牵强，你都可以话阴点啦，系嘛？咁如果你下次即系有所谓有少少协商嘅行为，你又走出嚟选，因为你有阴点啊，系咪咁样样咯？其实讲真，你净系讲啊。呢、這、一個民主動力嘅本身呢個協商機構，一定係有好多妥協㗎啦，係咪先？ 因為傾個機制已經係妥協。 你傾個機制要妥協。咁我 你好簡單啫嘛，民主動力其中一個機制喺區議會選舉，我攞呢個嚟做例子，就話現任嘅議員，如果係繼續想連任嘅，佢係優先。OK， 如果我冇記錯嚇，佢嘅政黨，例如本來我做開嗰個位，我唔做啦。 係。 曹家超你要去，咁你都可以優先嘅喎，係咪？因為我自己有啊嘛，係嘛？喂，咁你係咪打破晒呢啲咁嘅機制先？ 就算係輸咗嘅 300多個位，你都係攞出嚟初選先。 佢話你就算 阿朱啊、狗啊、茂啊、壽舉下手，就話要嗱，你一係就全部破晒呢啲嘅機制。OK， 啊，好多人咧，老實講，周街牙齒狠嘅，即係隨時佢現任區員咧，佢想話選咧，隨時你真係初選，你都可以逼低佢嘅。咁又係嗰個冇意思嘅，到時佢又出嚟選，跟住你咪係叫建制派大哥。喂，所以阿基咧，今次咧。其实佢已经鬼拍后尾枕噶啦，我都冇机会讲啊！喺过去嗰两个礼拜里边、 嗯， 你话你攞40000票，40000票你赢条毛啊！ 佢唔系谂住赢噶，佢而家佢嗰根本上佢当咗运动去搞。总之我而家咧就你吓嗱，你话民主派都冇所谓。我而家就系一样嘢，我目标就系要反阴点，任何人无论民主派又好，建制派都好，有阴点行为我就反噶啦，咁样样。佢做呢样嘢，佢做利益团体喎，而家。 咁你系边个一俾阴点出嚟嘅？ 你冇理啦， 佢就系反阴点斗士啊嘛！而家 揾到一个新嘅职业出嚟，到时到后咧就拖垮成个泛民嘅选举。 我补充你一点，如果今次佢超过1万多、2万票，甚至乎嗱，如果你叫我买吓，再买一万我就赢紧噶啦，2万我都敢买上盘，3万咧我就觉得买下盘嘅机会大。即系话，如果你话佢有2万多、3万咧，我系绝对相信嘅。所以咧，李卓人呢我嘅判斷係空多吉少嘅，真係空多吉少嘅啦，好難搞嘅。如果你俾阿基立到2万多、3万，因為佢票源係相近嘅，即係我講，劉小麗係容易拉票過李卓人嘅，因為形象係比較新鮮。 因為佢真係DQ 嘅受害者嘛。 即係正如有一份報道，我唔記得邊個講嘅，就係、是、其實佢中咗三樣嘢噶嘛，左膠、大中華、泛民老屎忽。 係啊， 佢三樣嘢都中 Q 曬啊人。 咪仲俾人踢爆埋啊！港珠澳大橋個撥款啊，佢有份支持嘅。 同埋嗰個詭辯技巧，佢輸咗俾阿馮檢基。 你唔夠面紅耳赤。 係啊， 係嘛？佢遲啲㗎啦。嗱，唔好話港珠澳大橋啊，甚至乎呢一個嘅修改議事規則啊嗰啲咁嘅嘢咧，全部都陸陸續續會湧出嚟㗎啦。 湧曬嘅其實， 因為點解咧？開始動搖緊咧。泛民嘅支持者就话：喂，咁李卓人都唔系咁咩啫，即使我唔中意阿基都好，唔投阿人就得噶啦。咁你就瓜得送位俾陈家沛噶啦， 陈海欣， 陈海欣噶啦，屌！啊，成日都将我搞乱咗， 有两个黐条线咁样系。 喂，所以今次喺冯检基嘅刺客行动里边咧，其实非常之成功。你睇到老共咧系精心部署到咧， 是滴水不漏咁啫。佢即係人未必係好擅长呢啲咁嘅斗嘴嘅行为。佢都係其实我听过有啲人讲，因为我唔敢听啦，即係费事即係猛整啦，即係知道大祸啦。佢就话佢四平八稳嘅。嗱，今日嗰位网友呢由朝头早 send message 俾我开始呢就已经话喂唔掂喎，佢佢好多人都答唔到喎，音点夹唔到，跟住俾人围攻。是吗？跟住冯检基不能够排除在2020呢，唔单止是做刺客喎，佢而家係铺定路，甚至 永续参选啊。 喺九西继续参选喎，如果有两万几三万飞，点解我唔参选啦？ 是 吗？喂，嗰阵时候肯定冇阴点啦，因为根本係唔需要協调。嗱，我当你阴点成立。喂，嗰刻多议席单票制。 嗯。 使乜協调啊？你又出我又出。大家民主派唔好压多堆位就得啦。嗱，我哋最多赢四个位嘅，点解你唔好出五条友啊？咁咪插票佢啫，系咪？ 唔系仲大镬嘅一样嘢就系你，即系就算如果你话选举论坛，你话冇人睇都好，咁你地区工作啦，系嘛？或者系拉票啦，你而家拉票嗰度啊，而家民协啊，佢冇人去转载你啲嘢、啊。相反，佢而家仲出咗两个反骨仔，即系一个咧就系李炯，一个咧就系阿边个啊？即系 徐宝山 啊，徐宝山啦，阿吴宝山啊， 吴宝山 ，sorry 啊。 咁佢又帮呢一个阿冯检基助选、啊，大佬。 嗱，老实讲， 吓、啊， 我估佢哋包仔陆陆续续有嚟。 系啊， 民协呢班人咧， 系啊， 尤其是嗰班老屎忽，古惑佬嚟嘅，喺呢个江湖行走咁多年，虽然我同佢真系唔系好熟嗰啲人，咩谭国桥啊。咩梁锦涛啊，咩韦焕南嗰、啊、啲，我真系唔熟嗰啲人，完全后生嗰班可能会好啲嘅，好啲嘅、啊，即系何启明啊、陈志磊啊嗰啲可能会好。 唔系咁，但系你个党有冇党纪嘅咧？其实即系你党纪何在咧？ 讲得难听啲嘅、啊，就系根本你喺度打紧两手。 咪系咯 ，OK， 你咪放啲后生嘅走去帮下人手。即係當點點當咯，因為你民協如果係唔遵守呢個民主動力嘅協調機制， 人哋就唔 幫你全部去曬幫阿基嘅話，基本上可以踢你走啦，係嘛？你哋嚟開會噶哥，喂咁以後你嗰個代表係咪你個代表嚟嘅大哥？喂，你唔可以借退黨嚟玩嘢嘅，嗱俾我哋踢爆咗啦！退黨根本一場戲嚟嘅，嗱而家你唯一嘅寄望就係點咧？即系唔好再俾佢哋咁样搞，后生嗰班，喂，嗰班老屎忽过去啊！你自己动翻你自己之旗，做翻个好人啊！你咁样俾阿陈海欣咁样嚼到呢个位咧，对你都冇着数。我知道你包拯嘅计算系乜嘢，我听过，甚至乎你又亲口啲人系讲俾我哋啲人听，跟住嗰度有 send 个 message， 我猛话叫我唔好讲佢名出嚟，我唔紧要，讲唔讲你名出嚟有咩重要性？佢话点解佢哋内心里面系唔想阿仁咧系赢呢个位咧、 嗯？ 就系因为佢惊佢插即公民或者系工党插支旗喺九龙西啊嘛。阿哥，你咁恨个位，我而家对抗共产党啊，大哥， 呢个系你嘅大局，唔系我嘅大局。 讲完， 咁你唔使玩啦，香港民主运动，因为嗰个咁样嘅位嘅问题，系嘛？咁多个位置，香港虽然都系得三五个位啫吓、啊，喂，你都睇住个大局嚟做人啦、啊。今次系老共去 DQ 我哋嘅立法会员已经当选咗嘅，你仲唔一巴刮翻落去？你因为计紧你自己嘅蝇头小利？喂，我听完都拗晒头。 民协失去咗八年啦，喂，佢肯定系咁讲嘅。 我冇咁嘅雄心壮志，话组织班人咧嚟追击你民协班契弟。我唔会咁做，因为我等讲咗我都做唔到啦。我估我而家咁嘅年纪咁样嘅魄力，咁啊！但系你嗰班人老实讲，如果你再陆陆续续咧去咁样即系背信弃义，违反呢、这个民主动力，就呢个初选嘅问题嗰个嘅决策嘅机制咧，我唔敢话嗰个叫协调机制或者协商机制，系一个决策嘅机制咧，喺一个民主嘅游戏规则里边，大家已经系确认咗一样嘢。你都违反嘅话咧，喂，咁你真系唔可以再留喺民主派嘅，你班契弟。 啊！ 我区议会使乜同你协调啫？我同你协调嚟做乜嘢先得噶？ 你打两手嘅，你真系。 喂，如果你哋光明正大，第二次刘小丽个位，你哋已经一早有忧虑。 嗯。 你哋收到风噶嘛？收到阿爷风噶嘛？小丽会俾人 DQ 噶嘛？ 你举手嗌初选嘛。 嗯。 阿哥唔好最后尾个十日先攞嚟讲嘛，跟住话又唔选又选。玩嘢根本你成班契弟喺度。 嗯。 即係我唔想咁样话你哋喺而家呢个最后尾个两三个礼拜嘅时间里面。有啲人话喂你唔好喺度咁讲啦，你即係局佢都有月阿斌叫狗月叫走嘅啫。喂老实讲，我觉得我对李卓人已经冇乜希望，冇乜期望㗎啦。 嗯。 即系睇个形势系唔捻对路 的，你系俾人闹啦 ，self fulfilling prophecy 啊，呢啲叫做 self defeating 又好 ，self fulfilling 都好啦，啊，喂大哥，你咁样去玩嘢，你真系明送个位俾共产党？喂，我哋冇得投票，有你两条友都冇得投票。喂，大佬，我哋想用力都冇得用，大哥。喂，佢攞两三万票，用乜出奇啊？而家咁嘅形势， 嗯， 喂佢。好似鄭家富嗰招咋，最後尾嗰幾日啦，最後尾一日就即係太戲劇性啦，最後尾嗰個兩個禮拜呀，陸陸續續啊民協啲區員啊幫佢站台。你士氣都受影響啦。 你諗下啦，即係其實講真的，你其實好近咋嘛，其實係去年啊初選啊啲叫補初選啦、啊、啲初選啦、啊、邊個位初選啊，尤慧晶個位嘅時候啊。 姚松炎嗰個位。 係啦，即係點解阿基可以贏到初選啫。其实好简单嘅道理，喺民协里面支持佢占大多数咯。 嗯， 你估佢而家呢班人仲会唔会咁快离弃佢咧？会唔会咁容易离弃佢咧？ 嗯， 就因为你哋自己所讲嘅理由而离弃佢，有好多人佢师傅系咪？咁仲系即系一齐即系开山嘅兄弟。咁而家仲有佢嗰个会址，即系呢一个叶国华会址仲用紧噶嘛？系嘛？ 嗯。 系嘛，即系平租会址，我唔知叶国华有冇加佢租啦。 嗯， 如果有加佢租嘅话，咁呢个可以即系还咗个清白。但如果冇嘅话，你仲系有个利益冲突喺度嘛？系咪先？因为冯检基嘅关系，你先至可以享受到呢个比较平嘅会址。咁你系咪即系有啲瓜田李下咧？个情况就好简单嘅道理啫嘛，其实系。 你估啊？如果我系叶国华， 嗯， 净系接触冯检基一条友咩？据我所知。就是他身边那班人全部他都有接触的。 啊、 是不是你会只是接触冯检的一个，你是共产党、嗯、会不会只是接触阿龙呢，都找埋我的啦，都找埋你的啦 ,Anthony, 是不是，我怎知道你三条友会不会夹埋的，叶国华是有 approach 他们的。今场的战役对冯检基来讲有两个主要目标。一，拆散了李卓人，完成第一项最重要的功绩。第二个功绩就是再看看票数可不可以在2020的时候在九龙西再出返散、 嗯。 到时用不用民协的躲都无所谓、 嗯。 好的就加入民协咯，又破镜重圆咯，阿基实讲得通的个道理。 他的诡辩那么厉 害。是吗， 各今时作非，大家打即系床头打交，最终都系兄弟。唉， 跟住又做翻民主派咯，系咪？跟住佢又可以喺度讲翻啲好听嘅说话噶，话即系当日我哋深切反省咗啦，所以咧而家要开始协调啦，咁都得噶，系咪？咁嗰阵时候我又唔系阴点咯，大佬屌，系咪？ 大局问题啊， 咪咯， 民主派要一直多一直啊。 我哋面对呢个共产党嘅时候，用翻晒我哋嗰啲逻辑都得。 然之后你唔系谂住空降系嘛？闹翻你转头添嘛？真系啊！你空降你真系唔顾大局咧，系嘛？你唔顾大局嘅话，咁我哋含咩咧？啊，即系咁样咯。 不过真系好兵凶战危噶啦。如果系即系睇而家目前嗰个困局嘅话，不过我相信，即系我真系最后相信咧，即系香港人，即系 清醒嘅。 九龙西经过上一役姚松炎之后呢，是痛定思痛。尤其是九龙西的选民，你想多一个保皇党，定是多一个是反对，即使不是那么激烈的人，但在重大的关头上面他跟你起码手下未满的人，大哥。 你起码有资格闹他先。 我没什么贡献。 你起码有资格闹他先。 你起码可以请他上来这里。我打个电话，我先我 WhatsApp 给人哥，起码上来给你骂，大哥。 但你 他就算不让你十样东西都让你五样。 陈海恩啊，你闹他有鬼用咩，他怎会骚你啊，他面皮即是他面皮都是很 Q 厚的。 喂，你是不是想好像我们过去的日子这样，全民退休保障有冇？即系高铁 嗰啲工程就香港人就負責找曬數，呢、這個港珠澳大橋，跟住有明日大嶼。喂，如果你用劉小麗嗰個 logic 去估，點解要 DQ 佢？都唔係完全冇道理嘅喎，同呢啲咁嘅民生政策或者公共政策係完全有關係嘅喎。你再多呢啲咁嘅反對派入去，佢更加大嘅阻力。 咪即係， 我覺得李卓人唯一對成個泛民主派嘅貢獻係在於咩呢？因為我哋經過2016年咧嘅大換血之後咧，其實已經係第一冇乜經驗啲人，大部分。楊岳橋都叫 senior， 你話幾大鑊咧？屌啲人話佢係小丑嚟嘅，大哥。喂，你冇一個老屎忽啲，可以周旋喺泛民主派由激進嘅光譜到温和嘅光譜嘅人咧？喂，佢真係其中一個好重要嘅成員嚟嘅，起碼拎 up 成個反對派喺面對而家林鄭呢一個嘅蠱惑嘅港共政權嘅情況之下，去頂一頂喎。顶一顶嘅咋，我冇话要求做咗好多嘢啊。 其实有老屎忽噶，嗰个叫梁耀忠咯。 唔系嗰啲又废啦，大佬。喂，起码嗰个大家咪呢个投票好紧要啊！大家一定要翻嚟嘅，明家我哋又俾人喺度抽水噶啦。呢、這个数话嗰条友又缺席，嗰、那个唔知去咗边度。喂，佢都会判断到嗱，這个议案系紧要噶，嗱、這个法案系紧要噶，這个财政拨款系紧要噶。嗱，我唔需要你十次嚟晒，大佬，你真系由朝头早坐到夜晚。即係八點坐你夜晚八點咩？係嘛？你中意中間都要走開，可能有人請你講拖，有時候要見下街坊，甚至乎要去下其他你參與嗰個政策範圍見下官啊咁樣噶，係嘛？即係做下遊說咁樣。咁但係個問題就是、最重要嘅問題上邊，李卓人一定係做得到呢啲嘢。我唯一幫佢諗到嗱，嗰啲嘢其實過去咗即係塌 Q 嘅嘢，泛民主派大把啦，你數民主黨有牌啦。罄竹難書啦，仆街！你咁數法，香港人從來搞政治都係咁噶啦，烏下烏下又唔 professional， 係嘛？事後又好後悔，跟住又不停喺度道歉。馬田都係一個 sorry chairman 嚟嘅啫嘛，阿哥係嘛？成日講錯嘢，包括我自己在內， 咪講啲係小事啦。 喂，大哥，但係個問題，你咁重大嘅關鍵同埋個局裏邊，喂，你睇下機嘅一舉一動。你睇通曬共產黨嘅套路啦，大哥係嘛？喂，你咁都中？喂，你咁都送個位俾陳家沛？鄭海欣話： 陳海欣， 海欣，咁你都咁送個位俾佢？屌，咁不如你投佢啦！ 喂，大佬，你陳海欣佢參選都幾冇誠意喎，大佬，佢就 hea 到爆，即係唔係話佢拉票啲人？喂，佢抄人哋民主黨嗰啲文宣，阿黎廣偉係嘛？屌你！即系你喂，你连成个 design 都抄人啊！喂，你有冇无耻啲啊 ？design 都抄埋唔系嘛？ 系啊 ，design 都即系排版都抄埋啊！ 唔系咁呢啲又老实讲，我做个候选人就知道， 你都会啊？ 唔系，我通常 commission 咗俾阿龙，阿龙个死仔咧就接懒，就接搬落去啫，搬住个纸。咁我冇理由我 check 噶，大佬，我以为你诶、哎、阿龙呢段嘢咁劲嘅，屌原来抄边个？ 我睇下呢幅图啦，唉。 系 design 都似， 即系你喂，你有冇离谱啲啊？嗱，即系你又睇人家 左边右边左啫， 系啊，你睇人哋份嘢，你然之后你改头换面讲埋一啲咧， 连啲相摆位都似， 根本就系啊，其实你 个行字就变咗个音， 系啊，真系其实好离谱啊！呢个真系，我觉得即系喂接受唔到咯。咁今日阿李卓人都有问佢嘅，仁哥都有问佢嘅，咁佢就话啦，唉，我哋即系有即时咩换咗噶啦，你换咗你仲派？跟住系啊，我回应咗你噶啦吓，咁、啊、你啊即系咁样样，喂，即系呢啲人，喂你甘唔甘心先？喂，同埋讲真啦，2016年嘅选举啦，我哋嗰阵时系大胜嘅，但系共产党佢而家发明咗啲阴招，洗横手，而将佢本身输咗嘅嘢变咗赢，你觉得甘唔甘心先？你作为香港 嗱，已经输咗镬噶啦， 系啊， 已经嗨咗一次噶啦， 系啊， 阿松严哥嗰次玩大咗噶啦，已经。系嘛？嗱，我哋既往不咎，算啦，唔好再攞啲舊事嚟講。但係個問題就係、是，喂，你唔係再嗨多次係嘛？喂，香港人最大嘅問題係咩呢？第一，我哋真係好犬儒，又好容易灰心失望嘅，又對啲嘢咧有好大嘅期望嘅。 唔係，但係我即係我當我上個禮拜我睇完原來即係唐三樓事件，我真係對香港人咧，真係 個智慧有啲懷疑。 大佬，喂，好簡單嘅道理啫嘛。 佢俾你呃咗张相，喂你即刻出嚟 DQ 佢啦，你做咩同佢一齐食饭啊，忌难咁嘅样。跟住佢系咁点送嘅时候你唔叫停佢，我哋第一次见面喎，你做咩系咁嗌送啊，系咪，喂你睇你原本你识我嘅时候咁嘅样啊，你而家变咗咁嘅样啊，你唔好食唔好嗌咁多嘢，我都唔会食咁多嘢。 你啊识咁讲嘅而家。 喂大佬呢啲我梗系会识啦，即系呢啲即时都识啦。问题就系话你觉得个责任喺 你到时咧，我估你咧 call 埋阿龙，阿龙啊， 一齐 嗌多咗嘢啊，点一齐过嚟食啦咁样嘅啫，我估你都 系。唔系啊，你俾人呃完一次又一次，甘心咩大佬真系？喂，但系我发觉原来港男真系甘心，唔即系唔怪得，即系香港男仔咧，即系咁抢手，即系亚洲嚟讲啊。 唔系，我想 elaborate 头先讲咗三个论点咧。点解犬儒咧就系、是，唉、觉得嗰啲人系唔得嘅，硬系中意搵人错处嘅，硬系觉得咧自己做好过人哋嘅，但系自己又唔肯出嚟。OK， 嗰种咁嘅心态。好啊，第二样嘢就系、是、咁容易灰心失望嘅，一个经历一个雨伞运动，由一个极端走向另外一个极端。好。当日咧就热情澎湃，突然之间你就谢晒皮，讲移民啊，讲加入建制阵营啊，啲学生啊咁样退联啊，点喂，全部呢啲咁嘅后遗症咧，全部出晒嚟嘅， 好出退联而家咪还翻咯，即系你退完，你而家搞到而家浸大要立23条， 即系出风烂咁，你班傻佬、明明都系呢度咩啫，你系咁拗喺度，越拗个拉就越大，好啦，一系就好高期望。嗌到啲口号咧，天咁大，大佬都唔知做唔做得到嘅，都唔务实嘅。喂，你结集咗呢三个咁样嘅戆居嘅特点咧，即系其实就代表咧，我哋系冇政治嘅触觉同智慧。如果今镬阿人再输埋嘅话咧，喂，你真系唔使玩嘅。咪俾好多人嘅感觉啊！但系我就调翻转头谂啊，喂，咁嘅时候先有机会，大佬，你输到冚啦。喂，我哋打逆境波可能打好过打顺境波、啊， 即系你觉得系疲极太耐， 左中而系焦土啊！ 左中堂明言啊，江南江北大型不破啊，大清无得以再造啊，同一个理论嚟嘅咋？ 喂，你唯一我就系咁谂嘅咋？当然，我觉得咁样已经系好 upset 噶啦，好失落噶啦，去到咁样嘅环境里边，大家先肯反弹，都好过冇得反弹啊，系咪？即系起码泛民主派自己本身都要重新思考。喂，咁我路线系点噶？我哋嘅纲领系点噶？喺啲重大嘅政治问题上边，我哋喺个议会里边，我喺街头应该点搞噶？喂，我哋嘅阶级立场或者系公共政策嘅立场，系咪要重新再调节啊？我哋对抗老共嘅方法，系咪要再谂啊？你唯一就系咁嘅咋？因为你输到冚啦嘛，我打逆境波啦嘛。 唔系，其实你如果你有睇翻即系 Facebook 啦，我唔系实际现场啦，咁你都见到李卓人又好，小运界又好，起码佢哋其实喺策略上面都不断咁样修正嘅，面对老共。 同 咁你见到喂，即系明日大屿呢一单嘢，喂，其实小运界佢哋都不断咁样贴呢个 banner 就走去话，喂我哋要反对真大白象，唔可以掏空我哋嘅储备。唔系我李卓人系回应紧呢一样嘢噶， 同意啊。所以你大家要谂，时间仲有， 系 时间仲有。我记得杨岳桥咧，我哋即系所有人喺个 Facebook 里边咧，系全面告急嘅时候咧，好似补选咧，其实剩翻个零两个礼拜。 哇，嗰次好成功啊！ 你今次就要做翻呢个势出嚟。 我见到一班 新界东嘅选民， 我见到一班空姐可以撑佢嘛，拍片几好啊！ 5-6万人走去即系撑咗呢个梁天琦。但系杨岳桥依然嘅，喂，其实嗰次系成个泛民嘅主流 空群而出， 空群而出， 连大班嗰啲走埋去。 喂，大佬，见到个形势太恶劣。嗱，今次大家有冇咁嘅警觉咧？杨岳桥可能会好啲，因为佢有新鲜感。嗰阵时候仲未觉得佢即系成个小丑咁样，系嘛？但系今时今日唔同，即使你面对呢、這个所谓嘅老屎忽，我唔同意噶。人勤咪大我好多嘅啫，活力都非常之好嘅。你睇佢日日喺度蒲咁样，系咪？喂，佢喺个重大嘅公共政策同埋政治嘅问题上边，唔系好多塔利 Q 嘅啫。你头先唯一数两样啫，议事规则佢个意思系话延唔延伸去啲委员会个问题啫。 佢嗰个事务委员会嚟嘅， 事务委员会其实就好少啲抗争嘅。 嗰个内会嚟嘅。 喂，如果夹兜都要兜到嘅，屌佢哋有几多抗争啊？毛都冇。冇几多喺度抗争，咪讲嘢咪走咯，出去食烟咯。 有几可俾人赶走噶？所以你有冇嗰啲規則都冇問題嘅。 佢道咗歉啦，呢件事就佢道咗歉啦， 道咗啦嘛， 好似係，我記得係。 喂，咁你咪講講朱浩大局。喂，但係你又冇咁諗喎。對一人嚟講，佢係工會領袖，港珠澳大橋起嘅，雖然益都係益，主要去曬啲大媽手度。咁啲工人咧，使唔使開工先？ 嗯， 喂，佢有地盤工友嘅喎，佢有建築嗰啲工友嘅喎，喂，佢都要。即系佢嘅出身嚟自工会嘅、哦，佢呢啲问题上面佢又好难，即系甩碌嘅、哦。你点知搞今时今日搞到咁嘅港珠澳大桥嘅佬？民主党投咩啊？ 我唔好意思，都系一位一样嘅啫。 咪系咯，公民党投咩啊？ 都系一位一样嘅啫，算啦。 唯一就系社民联啫。咁屌我哋社民联出嗰阵时候，你唔拣我，仆街你哋班友真系屌讲嘢你真系，而家你喺度抽佢后腿。大哥， 唔系啊！我见到好多人都攞住呢份嘢，系咁喺度 pose 啊！咁你 阿毛肯定系咯，投反对啦！啲咁嘅大白象工程都唔使谂啊！你一定系官商勾结啦，一定系益个老共啦， 啱啊！ 我都唔使谂啊，佢一定系投反对啊！咁你唔投我底扑街，但是 唔系，不过其实佢哋即系佢哋有自己嗰个代表性问题，因为其实佢哋自己本嗰班选民咧，都系觉得有呢啲工程好过冇啊嘛， 嗯， 即系你都系讲嗱，其实讲真真系。唔好听都要讲多句，喂，甚可用的选民就有甚可用的，即系 吓，同埋以前应该咁讲，十年前大家都冇 alert 到呢一啲咁嘅工程，今时今日就真系祸延后代嘅啫。 尾大不掉系嘛，不停超支，不停发生问题，有丑闻，一阵间又短桩，一阵间又震到，即系隔篱左楼都系跌到一两公分。 即系就算你个调查委员会咧衰到啦。即係石永泰真係要點佢名啊！佢而家仲喺度，即係佢而家將嗰個，當然佢係代表禮頓啦。佢仲喺度懷疑啦，邊個呃錢啊嘛？呢、這個阿潘卓航係嘛？你咁樣係一個呃錢嘅手段嚟噶嘛？喂，咁究竟喂你成件事就係佢啲相真唔真嘛？我當然知道啦。呢、這個世界家家有求，如果佢唔係欠你嗰600万嘅話，你都未必會咁樣做。咁但係問題就係你有件事走咗出嚟，咁你係咪驗嗰啲石屎啊？要？冇人讲呢啲嘢，调翻转头啊！ 你唔好理佢，因为咩嘅理由，所以咧佢爆大镬。 啊！ 你最惊就冇人爆大镬啫。 系啊， 重心就喺呢一度嘛。 而且嗰个有个好严重嘅公众利益喺度啊嘛。 喂，大佬啊，你而家系做咗政府嘅辩方律师啊？ 系啊， 礼顿啊，佢做礼顿啊。 佢礼顿嘅辩方律师梗系会咁问啦、啊，系咪？嗱，你嘅动机喺边度？但系冇意义嘅，你讲乜嘢动机都冇意思嘅。而家問你，而家呢度係咪短咗？ 唔係呢個 點解冇 whistle blow 啊？ 係咯， 點解冇警號嘅？點解政府收到咁多個 message 當唔知自己調低翻個標準佢嘅？ 同埋潘卓雄之後佢都補一句：喂，大佬呢啲錢咧，我哋冇講話要收，反而咧禮頓咧之後同我講話要刪相嘅時候，佢揾攞張 check 喺我面前揈下，我冇要到啊！佢咁樣講啊？ 誒夠啦， 係嘛？仲夠咩？喂，大佬，你而家你仲要 bring the victim？ 喂，冇嘢啊嘛，即系石永泰呢啲 山上就可以攞 check 咁啊？ 系啊， 几咁扑街？你话真系 抵死啊！ 然之后就话人哋，你都系想勒索人哋俾多啲钱啫， 俾咗啦， 系啊， 你就调翻转头勒索，你叫我山上先可以攞 check 啊嘛？ 呢个真系离 Q 晒谱，我觉得系。咁所以而家嘛，老共又發功啊嘛，唔俾你班友投呢、這、一個即係投票係撐呢一個權力特權法，而家係越嚟越有理由係開呢一個權力特權法去審你班友啊！哇，你睇下佢喂，全部身有屎喎，將啲調翻轉頭講 嘅 喎， 冇人理嘅。就算我哋啲網台節目都少討論即係立法會裏面咧爭議緊嘅問題，因為太過 dry 啊嘛， 係啊， 一來太 dry， 第二太多政策嘅內容喺入邊，係嘛？第三。即系大家已经冇期望咯，讲完都唔会改变到现实噶啦，大哥，咁咪出事咯。 所以股海云涛个收听先节节上升嘅，大家谂住即系搏中只股票就逃跑噶啦嘛。 系好啦，今日爆晒钟啦，唉，咁啊， 拜拜， 啊，翻嚟再见，拜拜， 拜拜。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，hkpeanut.com。